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we will continue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on how to make strategies to further narrow down on the topic and the title of dissertation.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听这个两个人之间讨论关于论文怎么去确定内容，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使用。好，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先看一些生词。 strategies 这词刚才我说到了， strategy 呢，你如果是查字典，中文就告诉你是战略，其实它是有方法的意思。 对，如果说在这段对话中呢，其实如果翻译成策略会更加好理解一些。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跟我说什么 possible strategies forlearning for study， 那个就是策略而不是战略啊。 对， 所以这个词可大可小。 对，它就是方法的意思啊，你用一个什么方法去做一个什么事儿，用 strategies 啊。再来呢，有一个词组，他说I'll let you decide where to go from there， we will go from there， 或者是we will further think about it from there。 这个 from there 就不是说在地理的位置上是从那儿怎样，而是说从那一点是有一个延伸的含义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从那个状态下，从那一个阶段下再继续确定下一步的步骤啊。这个 from there 请大家注意。好，接下来呢是 peer group discussions。 peer 是 P-E-E-R，是同龄人的意思， peer group 就是同龄人所组成的小组。那 peer group discussions 是什么呢？就是小组啊，同龄人同学组成的小组讨论。 嗯， 好，再接下来呢是 look into， it's worth looking into 啊， look into 是调查的意思， 看进去，当你深入某一个东西去看的时候，就是去调查了。 对 ，look into 就是你看到里面去了，那就是把它本质也看清楚了，那就是调查的意思。 比如说啊，有一个事情出来了，好，那么呢，你说我得先去问问，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儿，那你就可以用 I will look into it， 啊，我先调查一下之后再给大家答复，I'll look into it before I can explain the details。啊，再给大家去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好，那么这个生词呢就是这些，咱们先来听第一遍录音。 What do you suggest? Well, I can go through the possible strategies with you and let you decide where to go from there. Okay, thanks. Well, some people find it helpful to organize peer group discussions, you know,Each week, a different person studies a different topic and shares it with the group. Oh, right. It really helps build confidence. Yeah. You know, having to present something to others. I can see that. The drawback is that everyone in the group seems to share the same ideas. They keep being repeated in all the dissertations. Okay. You could also try a service called Student Support. Mm-hmm. It's designed to give you a structured program over a number of weeks to develop your skills. Sounds good. Ye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only a few places. Ah. But it's worth looking into. Yes, of course. I know I've got to work on my study skills. And then there are several study skills books you can consult. Right. They'll be a good source of reference. But the problem is... They are sometimes too general. Yes, that's what I've found. Other than that, I would strongly advise quite simple ideas, like using a card index. Well, yes, I'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It's simple, but it really works because you have to get points down in a small space. Another thing I always advise is don't just take your notes and forget about them. Read everything three times. That'll really fix them in your mind. Yes. I can see it'd take discipline, but... Well, if you establish good study skills at this stage, they'll be with you all your life. Oh, yes, I completely agree. Mm. It's just that I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discipline myself.I need to talk things over. Well, we'll be continuing these tutorials, of course. Let's arrange next month's now. Let's see. I can see you virtually any time during the week starting the 22nd of January. What about the 24th? I'm free in the afternoon. Sorry, I'm booked then. What about the following day? The Thursday, yeah? I can make the morning. Fine. We'll go for the 25th then. That's great. Thank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阅读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第一遍录音听完了。 下面咱们来逐句讲解。首先呢，这个 Caroline 这个女生就说 What do you suggest? 您有什么建议呢？ 然后呢，老师就说 Well, I can go through the possible strategies with you and let you decide where to go from there. 嗯哼，那我可以跟你一起过一下所有可以采用的方法。然后呢，你在听完了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Well,Some people find it helpful to organize peer group discussions. You know, each week a different person studies a different topic and shares it with the group. 他先说了一种概念叫做 peer group discussion. Peer 就是 P-E-E-R, 就是同龄人伙伴们一块讨论小组讨论叫做 peer group discussion. 那怕你没听明白他后面还有补充到了就说Each week, a different person studies a topic and shares it with the group. 每一个人呢，在每周自选，确定一个具体的题目，然后呢，再跟大家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呢，再分享。Oh, right. 这个不错，方法。It really helps build confidence, you know, having to present something to others. 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呢，逐步的建立起自信，因为他要给大家汇报他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I can see that, 这个我也可以能看得到啊，能明白。这个 see 其实是 understand 这个意思。I see, I understand, 同样的用法。啊，所以呢，在小组中去汇报呢，能够锻炼大家建立自信心。The drawback is that everyone in the group seems to share the same ideas. They keep being repeated.In all the dissertations, 但是这也有弊端，那就是每一个小组里边的成员都会去分享同样的这些个概念啊，所做的研究嘛，他会一直在你的这个，因为是 shared, 明白吧？所以呢，每一个人得到的这个某一个专题，他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那就会在论文中重复，没有新意了。OK, 对。 那老师说 ,you could also try a service called Student Support. It's designed to give you a structured program over a number of weeks to develop your skills. 那这个方法呢第二个方法老师说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有一种服务叫做学生支持叫 Student Support. 这是干嘛呢 ?It's designed to, give you a structured program.这它是有一定的结构非常系统的一个课程然后通过数周这个课程学习呢逐渐的把你的这些相关的技能给培训出来 Sounds good 这个听起来不错 Ye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only a few places, but it's worth looking into. 虽然这个东西呢，听起来确实不错，但是不幸的是，只有几个地方能有这个课程。但是呢，值得你去仔细的调查一番。Yes, of course, I know I've got to work on my study skills. 我非常清楚，我的这个研究的技能还有待提高。And then there are several study skills books, you can consult. 那还有呢，你也可以看书去，把你自己的这个做研究的技能提高一下。To consult, 这里边 book to consult, 就是 consult 你要查字典，那又告诉你是咨询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去查书的意思。Book you can consult, to consult books.They'll be a good source of reference, but the problem is they are sometimes too general. 虽然这些书呢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参考资源，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太过笼统，不够细。Yes, that's what I found. 我也发现了。之前咱们就提到过啊，这个 find something 加上形容词，就是认为某个事情怎样。他说我也认为这个书是太笼统了。Other than that, I would strongly advise quite simple ideas like using a card index. 那么第三个方法呢，老师说，我也强烈的推荐，就用一些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使用卡片索引。Card index, 这一题卡片索引，大家脑海里边浮现出什么呢？不错，确实有卡片。那 index 就是你把这些零碎的信息写在卡片上，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排列，形成一个索引，按字母顺序排列。 对，它是个卡片索引。什么叫卡片索引呢？ 你写论文的时候用过吗？就是电子版本不那么发达。 那可能就是在每一个章节那边贴一个小卡片。 对，然后你再去排顺序。比如说这个你根据不同的这个研究资料啊，你会去引用，那你这个是要把它做成卡片，然后帮助你自己理清思路。 对， 好，然后学生说 Well, yes, I'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啊，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方法。It's simple, but it really works because you have to get points down in a small space. 它很简单，但是很有用，因为你不得不把要点写在一个小的空间上。 对，这个小卡片嘛，是吧，巴掌大一点。 Another thing I always advise is don't just take your notes and forget about them. Read everything three times. That will really fix them in your mind. 另外一件我总是要说的事情就是不要只记笔记而将它们抛在脑后，每一个都要读三遍，这样才能够帮你牢记记好。 我觉得这个方法哈，除了咱们在听力里边了解一下之外，大家在平时听广播或者是上课或者你去听讲座记笔记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去做这个工作。就是你记完笔记以后你要复习三遍，那么这三遍呢，你可能第二天一遍，第三天一遍，第四天一遍，这样去复习，而不是说当天我看三遍啊，那个也没用。那分在不同的时间段去 read these notes 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学到脑子里边，记住 fix them in your mind， 把它们固定到你的大脑里。 Yes, I can see it to take discipline, but 那学生说了，这个呢我能够明白啊，确实是做笔记这个事情还要复习呢，是需要一定的自我约束纪律 discipline， 你就是得自己管着自己。 对， 就是 discipline。 好，然后他说了个 but，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很难做到，是吧？好，于是老师继续， 他说 Well, if you establish good study skills at this stage, they will be with you all your life。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养成了好的学习技巧，你将终身受用。 对了，那么这个阶段呢，你学点什么东西呢，以后你就会按照这个模式跟着你一辈子。 Oh yes, I completely agree. 那我完全是同意的。 对，我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就说了，就今天您背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以后会忘记， 但是没关系，通过学习你的这种梳理信息的方式，归纳的这种能力会伴随你一生的。 没错、 所以其实学习知识的过程，学习方法也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途径哈。 哎，那咱们举个例子呗，比如说你上学时候的什么方法你发现你在工作中仍然使用呢？ 比方说归纳总结的能力。 哎， 小学的时候语文课老师就有专门两节课教大家总结。 嗯哼， 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缩成一句话， 概括 的能力。 没错，把这个大的事儿给它简要的总结一番写下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呢，我觉得这个归纳总结呢，每一次上课之后我都会给大家总结，比如说这课我们学了什么单词，哪些词组哪些语法现象。其实这个总结过程你老师要做，学生也要做然后以至于你每周小结一下，一个月小结一下，然后一个学期期中期末其实都是无形中每一个老师和学习在上学的时候都会给学生做这个工作的机会。那大家呢，就是小孩嘛，他就是比较被动，哎，你让我弄我弄，你不让我弄我就不弄。但是在工作中呢，就没有人强行的督着你去弄，那你自己呢也要有这个习惯每周做一个小结。那我自己每一件事儿做完之后，我也写一个书面的汇报，包括这个事情我哪方面做得好哪方面在下次碰到这个情况时候需要提高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用的一个方法。好 ，anyway， the advice from the professor is to really grasp the studying skills, and eventually this will be with you all your life 然后学生呢也表示同意。那你有了这一个观点之后呢，虽然这是要求 discipline 要求一些自我约束，但是呢他就可以坚持下去了当你看到这件事情让你终生受益的时候，你就会咬牙去坚持。 没错。 好，接下来呢他说 It's just that I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discipline myself. I need to talk things over. 他说我觉得我不能够约束自己，所以我需要探讨这些事情。 哎， talk things over 就是要把这事情讲出来的意思要去讨论。Well, we'll be continuing these tutorials, of course. Let's arrange next month now. 他说我们肯定会继续这些辅导。Let's arrange next month now. 让我们现在安排下个月的事情。 就是当一个导师他和学生见面的时候定期每一个月呢见一次面，然后了解一下学生写论文的进展。所以呢这一个月的一次他了解到学生有这个问题并且给他出了几个建议，下一个月他就把时间定下来了，再去跟学生谈，看他的进展是如何。然后呢，这个日期呢，他说 ，Let's see, I can see you virtually anytime during the week, starting 22nd January. 那么让我来看看，我看你从1月22号开始的那周都有空。 这个 virtually 是什么意思？这句话里面好像不用这个单词也可以理解 virtually 就是 really 的意思， 就是真的是 确实 的意思，确实是。 那么 virtually 这个用法呢好多人不太熟悉其实它就是就等于是 almost really almost really 几乎完全可以怎样。 对， What about the 24th? I'm free in the afternoon 于是呢这个定时间嘛对方就说了24号怎么样啊，我在24号的下午是有空的。 Sorry, I'm booked then 不好意思，那个时间段呢我已经约上了、 就是、 约出去了。 I am booked 就是我被某件事情预定好了， 没错， 就是我已经有安排了。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 I am booked 作为一个整体固定用法一起使用 I am booked。 好，接下来呢他说What about the following day? 那么紧随其后的那一天，那是几号呢？刚才他说24号我已经 booked, 那就是25号。Thursday, 周四吗？ I can make the morning, 我可以约早晨。Make 也是这个定时间的意思。I can make the morning, 就是那咱们就周四25号早晨咯。Fine, we'll go for the 25th then. 好，那我们就定25号。Go for